1234567。 17:04，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7，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但是有极个别的路段还是比较拥堵的。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东五环的环铁桥到平房桥的由北向南，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到小街桥的由西向东，还有西五环的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的由北向南，南四环溜香桥到十八里店桥的由西向东，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还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的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啊！同时要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太精彩了， 是他们几个都跟商量好的似的。 哎，我觉得一开始先来个开场秀会比较好。 你是说让他们三个人走两步， 倒着走， 倒着走， 后背更精彩。 不是头朝下， 哎，也行。哦，秦姐要表演这个， 不不不， 哦呦，厉害！ 这要求太高啊！ 来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弟。 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新朋友，也算是老朋友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知名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主编秦周彤，秦姐。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欢迎周彤。 对 对, 对， 哎，我觉得在我们节目里头要给周彤要重新证明一下，不能再叫他秦姐了，嗯，要不然大家真的会以为是两个人在这 儿。秦谢好不好？ 嗯， 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姐还有谢的读音吗？ 哦， 一种新的食材呢。 当然今天我们可能也会聊到螃蟹。 哎，对对对对对，哎，因为在今天的这个介绍的主题类型当中， 嗯， 有这个螃蟹的存在， 哎，是的， 是 的， 是 的， 是 的。来来，我们要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真的，哎呀，他的名头也好多， 好厉害。嗯，我觉得这个可能，秦周彤老师应该介绍会更合适一些， 你就叫周彤吧，要不我总觉得你又叫了另外一个人。 来，周彤， 来我。 来，佟老师 手里边没有稿吧？哦，因为他这个 没事，我来补充。 对，我照着我这看。 这个表哥杨基火锅的创始人， 嗯， 我平时呢，我们都管他叫表哥，是怎么说来着？哎， 哦，没了是吧？ 后面还有什么来着？ 男性， 后面还50多个字呢啊！来来，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的名字叫蔡家俊。拥有20多年烹饪经验，曾经在香港的丽苑酒家、北京东海酒家等担任过多家大型酒店的首席大厨，对中国的传统菜、粤菜、高档海鲜以及各色菜式都有很深的理解。 嗯，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按刚才周彤说的那样，就是开了这个表哥杨基火锅的专门店。真的说心里话，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特别是住望京的朋友，基本上是每周带着全家老小刷一次， 就跟饭堂一样，是吧？ 但是真的没有那么便宜啊。 啊，对，那不重要，望京人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高， 所以就说明真的是好吃。 对， 这个是主要的啊。那么表哥杨记火锅店呢，它是以海南鸡和东山羊为主导的特色火锅店，所以起名字叫杨记火锅。 嗯，请问你都说完了，一会儿我们还说什么？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再见。哎，最 最关键的是，我特别想给大家做一下介绍，今天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然后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网上面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为什么不是看周彤？ 当然不是看周彤， 这是一个理由。 谁看周彤啊？开玩笑的， 就是要看这个佳俊。佳俊是特别特别具有亲和力的那种，就是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厨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他属于型男类型的。 是的， 同时他一笑起来呀，哎，我特别喜欢看他笑，因为他笑起来眼睛就不见了，然后就属于那种，就让你觉得特别的有亲和力，特别可爱。 是的，是的。这样吧，为了不让佳俊 说话。 不是，那今天他是主角嘛，为了不让他紧张，因为在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跟佳俊说了，哎，怎么样，紧张吗？越奶越有一点，我说没关系啊，一上节目就好了，这样他一直也没说话。这样，因为他是福建人，你能不能先用广东话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叫蔡佳俊，今天很开心参加这个节目。 好，小胖翻译。 就是今天天气啊，其实不是特别好，提醒大家呢，有可能会遇上雨，一定要小心驾驶。我是蔡佳俊。 好，特别好。来，福建话还会说吗？ 大家好，我叫蔡佳俊，今天要欢迎参加这个电台的节目。 这个听懂了吧？ 对对对，这个听懂了。一会儿可能真的会有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我是蔡佳俊，哎， 根本就不是。刚才他播报了一段 路况 信 息。 对。 望京有点堵，是吧？都奔那儿去了。 我望京有点堵。 哎，但是刚才在说的时候，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有一种 TVB 的即视感，就是感觉在看港剧。 哟 ，TVB， 您都看原声啊？ 啊，那当然了。 我们都看翻译的。 啊，所以咱们两个共同语言不太多。 TVB 先不说，今儿咱们主要聊火锅。 哎， 好吧。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要说的是港式火锅。 哦， 对吧？ 还真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呢您知道北京城哪儿吃港式火锅不错，或者呢您呢对佳俊所在的这家港式火锅有所了解，曾经去过，觉得哪道菜最好吃，也或者呢您有任何搜索的问题，您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了。 是的，是的。 如果您不知道也没关系，请注意收听我们以下的节目。今天推的店绝对都是特别好吃的店。 可是我觉得前方真的是高能，大家一定一定要揣点零食再收听。因为一想到我们一会儿要说的这些东西，我自己都按捺不住。哎，花花，我先说个题外话行吗？你怎么身上带点绿？ 生活有情趣啊。 好了，回归正题。 好了好了，来，先要问问那个佳俊啊，就是大家老说的港式火锅大概是个什么概念，什么意思？ 我们港式火锅是以首先的原材料了啊，新鲜了啊，以原汁原味为主，清淡为主了。 哎，一般锅底会和我们说的我们老北京的锅底有什么不同？比如你吃过我们北京火锅吗？ 吃过涮过羊肉。 涮过羊肉哈。哎，那你说说就是跟北京的火锅的锅底有什么不同？ 和北京锅底有啥不同？北京锅底我印象是下了一些枸杞啊，淮山或者说红枣 。 姜啊什么的，对吧？ 姜。就用那个炭炉涮火锅嘛。 对。 那表格店的这个火锅是锅里无物啊，有那个海南的扇鸡啊，加点新鲜的花螺一起焖，它本身有味道了，吃起来也很方便啊，但选材也是比较讲究了。 也就是说港式火锅当中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来你们几位指正一下啊。 开始 啊，指正吗？ 我来说吧。就是它和那个北京火锅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你是先涮肉后喝汤，他们是先喝汤后吃肉， 就是他们那个汤其实上来就是有 味道， 有食材的， 炖好了的一锅汤， 对吧？我觉得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很多喜肉动物来说，包括对于很多的就是喜欢喝汤的朋友来说，其实港式火锅更加的养生和健康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北京我们吃完涮羊肉我们也喜欢哈，把那个汤捞出来放到那个剩的那个麻酱碗底儿里，把那个底化了哈，然后来个烧饼什么的。但是让现在很多营养专家站出来提反对意见，说你这个不行， 什么什么高， 嘌呤太高， 哎，对，所以呢，你又想解馋，又好这一口，但又想要健康，怎么办？我真的挺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港式火锅，因为他们基本上来说都是选用一些新鲜的不同的食材先去熬，先去做，做好了之后端上来。对于嘴急的人来说特别好，不用等那个过程， 是的， 是吧？ 也得吹吹再喝，烫 啊，就不用等熟的，也是熟的。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喜欢港式火锅的一个原因。 嗯，哎，但是现在在北京街面上类似的店啊，我只是说类似的店也有。那当然一会儿也得让那个周彤也得给大家介绍一下，不过你比如说人家起的那些名字一看就是有地域性的，比如说像刚才嘉俊说了啊，我们这个是很像就是海南的那边的某种风味的，里头比如说有鸡啊等等，然后涮进去海鲜啊，当然像表哥他们家可不止这一种锅， 嗯， 那锅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还有叫黑松白露的呀，然后还有， 这等等一下， 白露的， 你说串了， 家的嘞， 你说串了， 还麦当劳的， 还加海沃尔呢，你还 是就里头就是擦 黑松露的， 哎，还有黑松露的呀，然后。还有鱼的呀，这些有不同品种的。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吃的像关野街啊什么的，那为什么它又分为啊我们是澳门的豆捞，这个有很大区别吗？包括像台湾也有类似这种 主物的那种， 对吧？ 嗯， 会有多大的区别？ 这个本质上有区别吗？区别大吗？就是这种海南啊，包括香港啊和澳门之间的这种锅底。 其实南方菜呢，假如说广东啊、香港，他们那个火锅啊，味道会它都差不多的，啊，就平时吃的都差不多。 嗯。 但是我们现在是，讲究了更新的火锅底了。 什么叫更新的火锅？ 都一种那个海南鸡啊，加那个花椒了，我们叫花椒海南鸡锅了。 嗯。 啊，最近也比较流行啊，这个锅底现在就，很多人都接受，上海啊、北京现在都很多。 哎，我有个问题啊，嘉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海南鸡？ 啊，海南鸡它食材比较好啊，很 出名。它的鸡和别的鸡比，比如说广州啊什么的，这地方广东什么的也有那种很出名的鸡，啊，比如葵花鸡， 小胖他们家山上的那种走地鸡， 哎，对，河南的， 对 吧？走地鸡什么的， 啊， 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海南的鸡呢？ 哦，海南鸡的它的特点是这样，它那个皮很黄啊， 哦，皮很黄， 油比较香啊，然后鸡肉的口感也比较好了， 就是它的鸡肉吃起来之后，哎。周彤，你形容一下海南鸡吃起来的鸡， 皮脆肉滑， 然后它的油脂比较丰富，所以炖出来的那个汤是金黄色的， 鲜， 哦， 浓， 而且再加上海鲜的那种特有的鲜，啊，确实好喝。 那个我插一句啊，那个其实那个表哥呢有点弄混了，因为他开的店比较多，他呢先是在来广营开了一家那个表哥杨记火锅， 对，就是五环外的那个， 对，五环外，结果呢他也没做任何广告，结果好多人就是闻着味儿都去了，找到那儿吃完了以后，然后马上很多人都是啊第二天又带另外一波人，他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么火起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口口相传的那么一个店。然后他主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广东的扇鸡。 嗯， 那个扇鸡呢个儿非常大，就是什么叫扇鸡你懂吗？就是太监鸡。 嗯， 太监鸡呢， 不用细解释， 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那个两种涮法，一种呢是嫩，一种呢是超嫩，就是它涮不老 啊， 明白吧？对，就是广东人的吃法呢，那个表哥是不是这样啊？就是他喜欢吃那个生拉硬拽带点血的那种，就是鲜的， 就像咱们说的那个 王景瑜吃鸡似的 那个， 对对对。就是他喜欢吃那种，就是生拉硬拽，蘸点那个海鲜酱油啊，或者是蘸点那个沙姜，啊，或者是两种兑在一起蘸，都可以的。这是典型的那个广东的那种吃法。然后他这个扇鸡是非常出名的，在北京很少有人能够弄到这个扇鸡，他是掌握这个货源是很关键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他的那个 海鲜，就是你知道港式火锅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选材的精良 食材， 食材的精良，它这个很多人啊一说起那个就是表哥杨记火锅，那个什么印象最深，一个是鸡好，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那么巨大的扇贝，跟小扇子一样大的扇贝，那是哪儿的来着？ 嗯，朝鲜的， 朝鲜的大扇贝，这个一般很难在别的地方能吃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一下就火起来了，很多人就奔这个去。然后后来呢，是一年之后开的那个 西园里， 不是西园 里，望京， 望京店，望京大厦那个楼下的那个店，开了以后也是马上就火，因为开了以后他就叫我去了，去了以后我尝了尝，我说真好啊。然后我这还没怎么煽乎呢，然后等我再去的时候，碰到的全都是身边的熟人什么的，就是他们带别人去，带来带去，然后我就懒得去了，因为你订不上位呀，这太麻烦了。然后到了今年，他是开的第三家店，但是第三家店跟前两家店完全不一样了，他是做的海鲜火锅。 所以这里头用的是海南鸡是吗？ 这是港式海鲜火锅，对，这里边用的海南鸡， 哦， 突出的是海鲜。这个开在新源里店， 明白， 就这俩是不太一样。 所以呢，应该说一个用的是广东的鸡，一个用的是海南的鸡。哎，但是因为我们都去尝过嘛，哈，你们尝出来就是 吃不出来。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吃不出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被海鲜抢了风头了，真的 是 吧？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如果去吃港式火锅的时候，甭管我们刚才说的是我们要吃的是这个海南鸡派的还是广东鸡派，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上来之后要先喝那个汤，先吃锅底里的东西，就是这个会感觉非常的不同， 一定要把那汤喝到了不能再喝，然后再加汤， 哎，就是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哈，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我们必须要帮我们摘出来说一下，这个跟广告没有关系，因为也说人家口口相传也用不着我们哈。我就想说一下我们去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当时我们去，我是先去吃的那个港式的这边，然后当时呢尝的是那个， 就你说是新源里那个， 新源里的那个，当时尝的是那个花椒的那一款，然后入口之后啊特别的粘稠，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喝完汤进去之后，你尝完花椒进去，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上下嘴唇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天气凉点的话，它会有一点点粘在一起的感觉，就说到了它的胶原蛋白是比较丰富的。花椒是什么？不是我们说炒菜放那个花椒，其实就是鱼肚，那个是非常滋养非常补的，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它很补。人说以前说嘛，说在广东人家说你们家比较富有，说怎么来判断呀，除了看你们家的这个房子什么什么这些之外，就看你们家存的这个花椒的大小和薄厚。所以当时我去尝完之后，哎呀，我觉得那个口感那种滋润感，包括呢我其实不太爱吃鸡肉，说实话，因为我认为这个现在的鸡肉不够香，煮出来那个汤油不香 而且腻， 对，所以我对于鸡汤这类东西就在我坐月子期间我都很少喝了。 我正想说这个呢，就是主要是他坐月子时候深受其害了。 马上说，但是 但是就是因为他经过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其实一会儿可以问问这锅底怎么做自己在家能够好喝哈，就是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可能跟这个鸡本身也有关系，然后炖出来之后，第一它确实是金黄色的，还有呢它的那种香味香气非常浓，这种香气不是靠味精调出来的，因为所有用味精勾兑出来的那种汤大家喝吧越喝越苦，而且你喝完之后叫水，就是你判断这个汤是不是用味精鸡精类的这种东西，你就看你喝完之后是不是叫水，而且呢后味是不是发苦，如果发苦又渴，那一定是味精和鸡精放特别多，他们这没有，就很香很滑很顺，而且它比较醇厚， 对， 就那个香气你不由得你就想一碗接一碗，一碗你停不下来，然后拌上米饭吃，哎呀，把那煮好的花椒拌到米饭里， 什么米饭，人都是你上次吃的明明是煲仔饭， 对，我还没来得及说煲仔饭的事儿，刚才进来时候编辑嘱咐我了，你先不要说煲仔饭上了，一说煲仔饭这期节目就没了，因为我太喜欢吃家俊做那煲仔饭了，一会儿我再有时间再说这个。我想说他那个锅底，其实说到这个锅底，同样的要回来说，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不是广告节目哈，我们要再回来说，在北京城还有一家我也喜欢去的观野街，但是他们两家完全不同，因为汤的颜色上来都不一样， 对吧，家具？ 对，材料也不一样。 材料也不一样啊。然后他们这个是那种金黄色哈，感觉入口之后更醇厚一些，香气更浓。那关野丁那家我也很喜欢去。 对，他们那是奶白色。 奶白色的，然后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是那个猪肚，还有那个猪软骨鸡脚的那个，那个也是。上来之后呢，你喝进去之后，它也是属于汤比较鲜， 对， 然后吃的那个东西，因为长时间包煮炖煮之后，它入口特别烂乎，尤其是那个软骨和鸡脚，鸡脚是脱骨的，一化脱骨的，就我就是很喜欢吃他们这种，配上一碗米饭，然后再来碟素菜就差不多了。 你怎么老吃主食啊？这个， 因为我 是 喜欢主控。我跟你说啊，我判断一道菜好吃不好吃， 下饭不下饭， 就看他下饭不下饭。如果不下饭，那我就认为这道菜是不成功。 哎，那你要吃肉夹馍怎么办？ 配一碗彪彪面呀，然后 饭呀，这里边 彪彪面就是主食嘛，然后就或者是来碗白米饭，把那肉夹馍里的肉给它剥了出来，剥到米饭上吃， 我就变盖饭， 香吧？ 厉害厉害！来，小胖，该你说感受了。 我呀。有几个这个称呼啊，有小胖啊，什么播音名下名啊，还有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是少数人知道的，叫老狼。你知道为什么吗？ 爱吃鸡。 啊、no， 会唱《同桌的你》。开玩笑啊，周彤猜对了，就是爱吃鸡。因为我们家那儿原来不是说过吗？我们家有烧鸡啊，巨好吃。而且我那儿不是就是 有个山， 有个山头、嗯，山上面养的全是那些走地鸡。我每年回去过年回去的时候都一定自己上去找啊，基本上找不着， 给鸡吓的鸡 就坏了，狼回来了，就得设套才能逮着一只，逮完那个回来 之后，你放过那些鸡好吧， 那些鸡活的日子挺长的了，你想那山头都已经有四五年了，有的鸡都在山上还一直待着呢，你想都多少年的鸡了， 快成精了， 对，都快变孔雀了。 那个蔡大厨说了，他们那儿的都是180天的鸡， 对， 你想那边的得多少天了， 180年 快成仙了，那行 一回 逮出来之后炖汤，也是拿那大柴锅炖、嗯、就是农村的那种大柴锅，放基本上两只鸡咵往里一放，炖出来那个汤的上面那个油， 对不对， 就跟他们那个望京店的那个差不多，就是它的鸡肉就像周彤说的，皮是脆的，而且它那皮倍儿厚，而且它的那骨头啊，一般短的养殖期比较短的鸡啊，骨头一砸就碎了， 对， 特别软，你甚至它炖的时间长，对，它一咬你就能咬碎了，那个鸡那骨头斩都费劲，你就更别说你吃了，但是它那个鸡肉吃起来不是那种特嫩的，比如说你去那种什么地儿， 明白， 那什么汉堡啊什么的，你吃那个鸡肉鸡胸肉什么嚼着吧，就一到嘴巴里就碎了， 就味如嚼蜡， 全渣子了， 它那鸡肉就嚼起来特有嚼肉的那种感觉、嗯、为什么他们就望京店我经常去呢，就是因为我在那儿吃到了，哎，跟在我们家那山头吃的鸡特像的那种感觉、嗯、但是海鲜的那个就新开的那家不太一样，它那个鸡还是不一样，那个鸡肉更嫩更滑，它不像这个就嚼起来有嚼劲儿，那个是真的是鸡皮你稍微一缩好像就变成水了，那个鸡肉呢尤其你要蘸点那个沙姜什么的、嗯、那个吃起来也是属于特嫩滑的， 哎，所以我觉得一会儿的时候应该让家俊来说说怎么样能够做出这样的感觉来， 对， 对吧， 包括怎么挑这个鸡， 对对对 对吧， 得从养鸡开始说吧， 不 这个我养过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第一节啊到这也得告一段落了，正好呢、嗯、通过这一节呢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家具，包括港式火锅呀，包括还有其他类型的火锅，它有什么大概的区别、嗯、不同的地方， 对， 这样呢也相当于让家具先热热身，然后啊越往后坐他应该越说的自如， 对， 同时其实像我们几个都有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煲仔饭是怎么做的呀， 是啊， 然后你那锅底是怎么调配的呀， 对， 鸡是怎么选的， 避风塘里怎么炒的呀， 对， 嗯，先进广告，我就想知道他那鸡哪来的， 陪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0-6885858，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主持人。 哎，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您好。那个北京现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最近都是雨天偏多呀？ 哎，最近几天呢，雨可能偏多一点。从目前的雷达回波来看呢，在北京的东部啊，主要是在朝阳，还有这个通州，还有顺义的这几个区，目前呢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呢，基本上这个降雨会逐渐减弱，特别是前半夜呢，逐渐减弱消散，后半夜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那么总体上来说呢，就是本周啊，北京的未来的几天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吧。那个周四之前呢，雷阵雨和阵雨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到后天，北京呢会有明显的降雨。周四现在预报也有这个雷阵雨天气，周五和双休日呢基本上就没什么降雨了。从本周北京的气温的情况来看呢，预报最高气温呢是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到25度。由于这个空气湿度大，白天呢大部分时间那个体感是比较闷热的，特别是周五和双休日这三天，气温高，湿度大。防暑降温呢还是要作为重点。所以说本周啊，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呢，在前期呢是要注意防雷防雨，后期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目前呢第八号台风呢玛利亚在台湾的东部的西太平洋上正在向西移动，强度呢也是在逐渐加强。预测啊，玛利亚呢将在11号的这个白天在福建和浙江的沿海登陆。所以说本周这个我国本周的未来的几天呢，我国的东海还有台湾海峡，包括台湾长江以南的华东大部分地区都将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目前预测呢会有8到10级以上的这个大风，还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所以说计划去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避开啊这个台风影响的这个时段。那么未来2-3天呢，在我国的东北、华北还有黄淮地区，另外呢还有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华南地区，都有间歇性的小雨或者是中雨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在华北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呢，有这个雷电、短时大风还有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发生。那么在我国的西北地区，降雨呢就比较稀少了，晴的天气比较多。在江南的华东地区呢，是多高温闷热天气。总的来看吧，未来的几天呢，就是我国的大陆和海上呢天气是比较复杂的，有台风的影响，也有明显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发生，还有高温这个闷热天气，还有高温炎热天气，对出行呢出游都有不利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未来这几天啊，计划出行和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 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而且呢，最近出来这雨具就不别离身了，对吧？一直得带着伞了。 基本上就这样的。 是的，是的。好了，感谢黄工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好吗？ 好的，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桥的路段行驶缓慢，出京方向的五元桥车也是比较多的。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车也非常的多。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行驶不畅。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新发地北桥车流也是比较集中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弟。 哎，还有我们的嘉宾秦周彤，欢迎周彤。 哎，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大厨蔡家俊，欢迎家俊。 啊，大家好。 哎，今天咱们聊的是火锅啊，刚刚已经说了很多了啊，说了我们的吃后感。 这样就是让我们的大厨在开始做菜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你说， 就是为什么叫？表哥什么什么什么店呢？ 表哥是在我们南方都叫，其实叫哥们的意思，好朋友的 意思。哦，是这个 意 思啊。哎，那表妹呢？就是姐们的意思。 你说到另外一家店了。 不，我就是这么意思啊。 差不多意思，差不多的，很亲切的。 明白了，明白了。好，来吧，先选哪道菜？ 啊？ 我要先问锅底的事情。 可以。 我特别想问问家俊，就是怎么样能够把锅底熬出来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金黄的颜色，同时还有那种鲜味在里面。 就是你里头是不是放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这个是有点讲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做一个厨师，我们煲这个汤也是有点讲究。假如说刚才说到这个花椒鸡锅那个汤底啊，它是有那个老鸭啦，还有那个鸡毛火腿啦，还有那海南鸡啦，三样的主料同时熬出来，大概是用了4.5小时的时间熬出来的。 哦， 它的黄色是来自这个海南鸡，它本身那个黄油嘛，比较多，经过4.5小时熬出来，它已经油化了，化在汤里面了，所以表面看起来是金黄色的，它比较香一点， 哎，那你刚才说的那些主要的食材，我们都接受了。你比如说有火腿呀， 有火腿，有老鸭， 对， 然后还有海南鸡， 对，就这几个， 对对对，是的。 但是你比如葱姜蒜都没有吗？ 这些在人家看来都不值得一提，好吗？ 别呀，就关系到，靠，我跟小胖就回家得照着做。 可能哥是真要回家做， 对啊， 这是最常规的哈。这个葱姜蒜可能是不一定说什么葱姜蒜都下，你看哪道菜了。假如说刚才说到的金汤锅，那个姜是有下一点，不需要太多。 嗯， 你一多了会盖过了一个汤底的主要的味道，下多反正不是一个好事。啊， 那我能问一下，那鲜味是哪来的吗？ 鲜味主要是 食材本身， 食材本身的是吗？ 对，你那个选材啊，老鸭啊，海南鸡啊，火腿要选那个有年份的，最少都要三年半，三年半以上的啊，就有年份的，它包出来会比较香，汤底会更鲜、更浓郁了。 所以我跟你说，小胖，家俊的那个。就是锅底的那个鸡汤的锅底跟你的还不 一样， 人家除了鸡本身，人家还有老鸭和上好年份的火腿在里面一起去包。 我们那儿倒是有老鸭啊，但是火腿我们那儿少。我在家怎么 炖？火腿肠， 火腿肠倒还真是啊。我们家都怎么？我们那儿产玉米，我们就拿玉米直接扔进去煮，或者弄点胡萝卜。我们那边有一个胡萝卜的那个养 基地， 整个的基地， 就是你们那儿有什么放什么， 有什么放什么，那也挺好吃的，甜甜的，而且还有那个鸡的鲜味。 对，但是你出来之后就不会像它的那个汤出来 金黄色， 它上面浮了一层金黄色，但是不像他们那个汤从头到尾都是那个， 而且 金黄色，对 对， 没有那么的浓黏口，倒是真的。 而且你那个最重要一点啊，就是你感觉它是好像有点一样啊，吃上去的口感，但是呢实际上人家吃一口呢，那个鸡肉全在嘴里化开了， 对， 人家一口下去以后全在牙缝里呢。 那倒是，要不我怎么没开店呢，对吧？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头有条件的话，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但是我很难在家熬出来这种感觉。 但是在家里边，我去菜市场买啊，就不是菜市场，超市买，我买的最好的那种鸡，说是什么都不是三黄鸡，比三黄鸡还要好，说是也是走地鸡，但是是冻的鸡啊，已经是冻好的，但是说人家这个是急冻的，就送到我们这儿了。我买的是一只，大概也得90多块钱， 哦、 小100块钱，不便宜了吧？ 不便宜了， 回家炖也炖不出来那个味道，真的炖不出来那个味道。 哎，所以还是鸡的品种的问题是吗？ 对，这品种啊，还有它原材那个当地，假如哪里的鸡种也很关键呢、啊。 嗯， 假如说你说，清远鸡和那个海南岛的扇鸡或者海南鸡，它都会有不一样的、 啊。 因为它的环境不一样嘛。假如说我们说到海南鸡，它为什么会吃起来比较香口啊，皮脆肉嫩呐、啊？它因为这个环境比较天然呐、啊。 对。 啊，有些鸡。养的地方小，它就会可能口感没那么好。如果说北方柴鸡，它又不一样嘛，它那个到了冬天哈、它这个运动量就少了嘛。那海南岛它一年四季都是比较像春天一样嘛，所以的鸡运动力比较多嘛。 是的，它们的夏天也非常的热。 所以啊，我去海南的时候特别喜欢吃他们那个白切鸡、就是海南特别流行吃什么白切鸡啊，白切猪肚这类东西。吃它白切鸡的时候，确实发现就是它皮下脂肪会厚一点，就那层油脂比较明显一些，但是它的肉质确实说它不是那种像肉鸡那种嫩，那么的嫩，嫩到那个程度。 对， 它是有点嚼劲儿的， 绝对塞牙缝的， 就是有点嚼劲儿的，但是达不到你说塞牙缝的那个效果。 真的吗？ 是周彤说的。 所以他们能用来做这个白切，用来做白切，它还是有一定要求，就是它要有，就肉要有一定的薄弈感，但同时它要能够让你在咀嚼之后能够嫩到再吃下去。 但是我觉得这话得说回来啊，比如说像小胖说在家 DIY。花小100块钱买鸡，自己在家里做也做不出那味儿，我觉得这个都浪费时间。 真的， 你想像表哥他那儿，他，那一锅加上鱼肚啊，还有 对呀 啊，就反正这一整锅吧，大概得够 五六个人 吃 没什么问题，就那么一大锅，其中包括鸡包括海鲜，才300多块钱，那还不如就在那儿吃呢，也省得在家做。 是 他们不在南边开店呢， 你把路费加上， 我得穿越那么多环去他们那儿吃， 你把路费加上都比你在家做了要省钱。 你怎么老去望京吃呢？ 那也是偶尔过，谁还不过个节呀？是不是？ 不是，关键是你在家啊，他为什么不能做？ 嗯， 你家里买到的基本上都是冻的鸡， 对， 一进冰箱就完蛋。 对， 哦，急冻也没戏。 你们那个 是 不能进冰箱的吗？ 所以当天必须新鲜了，就是说当天用啊，当天消化。 就当天宰杀完之后，当天运到店里，然后当天用完。 对对对。 第二天再用新的。 对，每天新鲜嘛，这可能是要讲究这个了。 哎，那 就完全隔到第二天呢，它我硬化那个鸡的口感，它就不用达到皮脆肉嫩了嘛。 皮脆肉嫩，哎，那你们每天的那锅底肯定会限量吧？ 会的，那必须。它这个就看生意来了。假如说星期六天。包的量会不会多一些，星期一到星期四会相对会少一点， 明白， 看生意来嘛。 哎，那我问问家俊啊，因为咱们知道牛肉和羊肉它基本上是要有一个排酸的过程的，对吧？就算是最新鲜的牛肉，那个那边说我前店后厂怎么回事，它可能人家有自己独特的那个水怎么的，咱们不清楚啊，但是基本上作为牛羊肉是要有一个排酸过程的，鸡肉是不需要有这个过程的是吗？就是越新鲜越好。 鸡肉其实也要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哦，只不过时间 短。啊，对的。它的家禽的个体小。 块小还是好。 对，个体小的时间可以短一点。 哦。 羊啊牛啊这个时间就要长了。 哦。 来，让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说完了这个一会儿就先教一道菜。好 啊好啊。 以小熊说的那个避风塘咱们开始。 哎呀。 啊，那个炒饭是吗？ 不是炒饭，是避风塘的那个虾，就是所有避风塘的做法，我觉得可以让家俊统一来说。 可以可以， 就是 那个避风塘炒饭啊， 巨好吃， 再往后放了， 哦， 因为你是要先点一盘避风塘虾或者蟹，吃完了之后用剩的那个蒜渣子，然后再去炒饭。 兄弟理解吧，这个是想要避风塘炒饭，那个是想要煲仔饭，这都是主食来的啊。对。阿尔卑斯说了，哎呀，喜欢熊丽呀，讲的这个专业呀，听上去就非常好吃。 嗯， 哎，这个我跟你说啊，这就好比我跟我一个姐们儿今儿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那姐们儿英国留学回来的，你知道吗？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要学外语，她说，我说我要先去背单词，她说不用，她说我告诉你，如果呢你想显示你英语说的特别好，你就不停地说，不要打磕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就是其实在下面的人，除非他是专门的，比如这个英语国家来的，他能听得懂，好像你说其他的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只要你不打磕巴，就觉得你说的特别准特别好。其实我刚才说那也是这个道理，你知道吗？就是没打磕巴，所以大家就觉得我说的挺好的，专家一听都是漏洞。 千万别相信你这姐们儿的词汇量很关键，你总不能 yes you no no yeah yeah yes、 哎、你的英语太好了。我就觉得你特别牛呀。 别闹啊。小浩说了，说也不知道怎么着，但是呢，听着人大厨说话那个调调就觉得好舒服， 听着就鲜，是吧？ 哎， 真的， 听着就没进过冰箱， 就特别氧气。 小妞说：“哎呀，加了个班，现在刚下班，也没听到开头。今天讲的是什么店呢？今天我们是以表哥杨记火锅店为起点，但是主要是想让。”表哥也就是我们的蔡大厨跟大家说说这个海鲜火锅怎么弄得更好吃。 对，在家能不能试着做一下？ 很难。 很难的话，那除了表哥之外还有哪些啊港式火锅不错的我们也可以去尝一尝的。尤其南边的也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而且东边的也可以来说一说。 你就不怕 他 说 开吗？ 南边的还真没有。 南边和西边真的没有。 真的、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南边和西，尤其是南边。 哎，亦庄也没有吗？ 没有，据我了解，很少。 没听说那边有。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这个我觉得是跟城市的变迁是有一定关系的。嗯， 慢慢会有的。 对 啊，咱 马上就有。 咱先进两条广告，回来接着聊。而且呢，要让蔡大厨教我们做到在家里边能做的避风塘炒虾或者是炒蟹。 嗯， 好吧， 炒饭也行。 好， 好。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哎，说这个避风塘这个系列的时候，之前要不要先普及一下为什么叫避风塘呢？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 哦，避风塘是这样的哈，这个香港的一个避这个大风大雨的时候了，因为每年的3月份呢、到4月份呢、这个台风特别多啊，有分6级、8级、10级都有。 嗯 啊，那以前呢，那个船家有一些人是直接住在船上的，他为了这个避风啊，他一定要趴在一个码头嘛，一个港边啊，台风一打，他就能躲开这个风险嘛啊。那在这里呢，人呢也要吃饭了、他就啊做这个避风塘的菜式，假如说。它是用一个蒜蓉啦、还有豆豉啦、我们叫泰椒，这里叫小米椒嘛，这几个结合点炒那个海虾或者说螃蟹啊，它这个道菜做起来会特别的香啊，或者下酒啊、口感呢会更很野味了。 嗯， 避风塘总在我们南方的感觉就是说避台风的意思。 明白。 但这道菜已经是有好几十年了啊！ 哦， 我也是从我学徒到今天，我保留住我学徒到现在传统菜的手艺， 哎， 保留住了。 是不是像这个粤菜的厨师最开始学的一道菜就是避风塘系列的？ 哦，这个也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不一定。但是传统老菜还是。很非常值得保留的。 嗯，避风塘应该算是传统粤菜当中的代表菜吗？ 可以这样理解。 哦， 就是不是每一位就学粤菜的厨师都会从避风塘开始学起，也不是每一个都会学得很好。嗯、但是避风塘确实是传统粤菜当中的，我觉得应该算是保留菜式，或者是说能够考核一家粤菜馆。对吧？ 是的， 我觉得是一个挺，它是属于那种，以小见大的这种。你说避风塘你卖多少钱合适哈？而且呢，避风塘照家俊刚才的说法，它其实就是以前这个出海，或者是说 避风浪 的， 它其实就是起这个名字，就想要一个好彩头， 像街边小吃，其实 对 吧？街边菜，所以像这样的，你说你卖多少？但是它却是能够见大功夫的， 那当然， 对吧？ 虾大呀，对不对？ 它不光做虾， 螃蟹小了你吃什么呢？ 对，它最主要的是这个，你做小虾用小虾也是可以的， 哦、 因为它主要是其实炒的那个，除了虾本身之外，就里它应该是炒的那个蒜蓉的那个火候。 对，蒜蓉很讲究啊，它主要是蒜蓉啊，泰椒啦、豆豉都很重要，豆豉是一个干香啊。然后三个东西的结合点做一起去用油去烹饪出来，它会达到一种很香的味道，啊，你海虾啊、螃蟹啊这些都海产品，它做出来会更一个香一个鲜，搭配在起来这道菜就是非常绝配的意思。 好， 我能先问一个问题吗？ 你别问了，先让表哥说一下炒这个菜要准备的东西。 对，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特别好。 首先你要有一辫子蒜 啊，那么多呢？ 要用那么多蒜吗？ 是这样的哦，我按比例每样都说一下吧，哈。 好， 假如说我们一斤的明虾哈，大概有16只左右，都一斤哈，看头数了哈。 那我们那个蒜蓉就要半斤， 半斤大蒜 啊， 对，半斤蒜蓉， 对，一定要手剁， 那可不止一头了。 一辫子， 哦，这一辫子得有。 就是说半斤可是去了皮的 啊！我的天， 对的对的。 好，半斤的蒜蓉 啊，这蒜蓉一定要用手剁啊，手剁了哈、啊，就不剁完之后不能洗啊，就半斤嘛哈、啊。那个胎椒切成粒啊，那个叫五钱啊，就可以叫做25克了哈。 25克、 啊，豆豉也是25克了。 用什么豆豉？ 阳江的最好了啊。 阳江的干豆豉吗？ 就广东的，对，干豆豉啊。 嗯， 在我们南方菜用这种豆豉这个地方呢会比较多一些，其实很有别的地方比较多，但我主要是介绍这个。 对，蒸凤爪不也是用豆豉、 还有葱段大概是50克咯、我这样按克来说会大家听得更清楚一点、 对，就是一大堆蒜末和几小堆那个东西、 以蒜为主。 对， 然后这个虾呢，如果说这个避风塘在家里做，我是建议大家呢就不要像在我们大餐厅里面下那么多油去做它，再炸它。我们可以用高点的油温啊，少点油去用这虾去煎它。 哦，煎它。 煎它。 嗯。 照样一样的道理。你照样能煎出那个虾皮能脆啊，肉嫩啊，这第一个方法先把煎出来哈、备用了哈、然后再把这个蒜蓉，我们大概刚才所说的是半斤225克吧，那我们这个油这个可以下50克也够了，但这需要的什么，这火候很重要，一样在家里来说的这家的火一定开的最大啊，大概是这过程大概是要煎这个蒜蓉大概要1分钟之左右啊，然后就把这个刚才说的胎椒啊豆豉一起搁进去，炒成到金黄色了吧，金黄色的，然后你现在这就可以的时候，把刚才所那个海虾备用了，把锅返回锅吧，然后把那个一两的那个葱段加进起来，很简单，关键是在最后下生抽啊，不要下老抽啊，生抽啊，大概是20克左右，要在锅边炸一下，然后烹一下，就我们就用那个锅铲把炒匀啊。短时间的出锅，这道菜就是完美 就好了， 成功了。 这样 怎么你说的这么简单？ 对呀、而且这就是能够出来，比如说那个避风，就那个蒜蓉那种金黄色，同时入口还特别酥脆的那种感觉吗？ 是， 它只用大火就这么炸一下就好了。 对，就讲这火候很重要啊。 它没有复杂的过程， 不需要。 天哪， 感觉它那个蒜粒儿是裹上了什么东西？ 对呀、我一直以为外头有面包糠 啊， 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它是那个蒜啊出汁儿，一炸完了以后它就是粘的嘛，蒜汁儿是粘的嘛、一炸它就那个结成壳了。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这道菜呢，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用放虾，那个蒜已经很贵了。 对对对对对， 不放虾可以，我觉得另外有一种东西可以往里放， 米饭。 不，花生米。 火。 也不错吧、 也还行，就是硌的哈。 这多费牙呀， 蚕豆也 是吧。这个真的是火候特重要，因为蒜稍微的，你要火稍微大点， 马上 就 黑 了， 马上黑， 怎么能出金黄色呢？ 而所以刚才家俊就说，家里的火一定要开成最大火。 对对对对， 然后把蒜先放进去。 技巧啊，多少还要有，但是以我的方法去这样做呢，也相对有保障一些。 八九不离十了， 对，好吧，一会儿该我们的避风塘炒饭了，是不是？ 对对，就最后 快粒就行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8:04，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聊火锅。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知名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主编秦周彤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拥有20多年的烹饪经验，曾经在香港丽苑酒家、北京东海酒家等担任过多家大型酒店首席大厨的蔡家俊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哎，同时也是表哥洋记火锅的创始人。 嗯，哎呦。好饿。 对，有这个闪耀的夏天，这是一位外地的朋友，他是生活在广东的安徽人，经常听咱们节目，他说不管是听到安徽菜还是广东菜都特别的亲切，尤其是蔡大厨这广普味的普通话介绍避风塘炒蟹，哎呀很地道啊。 好，再用广东话谢谢我们的听众夏天。 啊，多谢大家。 嗯、哎，好，来，秦周彤老师，安徽话，谢谢他。 我真不会。 来来来，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小胖你这道菜了？ 点我的吧。 对呀、啊， 主食是吧？ 避风塘 炒饭。 刚才我们说，其实这道菜很简单，就是避风塘炒虾或炒蟹，然后把蟹和虾吃完了，啪往里放饭，再回锅一炒， 就可以了。 完了。 那再点个别的。 避风塘炒饭真的是这样吗？ 啊，避风塘炒饭是我是也是近期的研究出来的。假如说我们那个避风塘炒螃蟹啊，或者炒海虾啊，那吃完我们刚才所说的还有很多蒜呐、啊，那可能没有干吃，吃不完嘛、嗯、啊。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不能浪费，那接下来我们这顿饭就可以把它避风塘炒饭了，那加两个鸡蛋就 OK 了。然后把刚才所那个有味道的那个蒜蓉啊、豆豉、嗯，他们都一起去炒，再稍微下点5钱的葱花，这道美食主食那就有了。 哎，因为有了葱花，所以就变得特别好吃。 哎，那这个葱花是跟鸡蛋一块炒完了以后再炒的，还是葱花要单放？ 哦，那我就继续把这个避风塘炒饭一道道的过程也再说一遍。 好 啊。那我们刚才说了那个避风塘那个蒜哈，已经就放在前面了哈，就备好了啊。打开两个鸡蛋，啊，5钱的葱花，啊切啊，这切好就后用了哈、啊，很简单，材料很简单了。然后把这再烧锅哈、啊，大概下5钱的油就够了啊，不要太多了， 就一点点油。 嗯，5钱哈、啊，大概25克了哦。啊，把两个鸡蛋搁进去啊。然后我们米饭哈，就家里准备的米饭大概就下1斤，啊，两个鸡蛋，然后鸡蛋炒的半生熟了，我们叫半生熟，把那个米饭搁进去啊，炒饭一定要用那个，哎，那个我们的锅铲，啊，压它，炒它，啊，炒到那个饭和那个鸡蛋混合在一起，变成金黄色，啊，这个时候它的饭香味也出来了，大概是3到4分钟，是吧？然后这香味出来了，我们把刚才所要的那个蒜蓉哈、啊，避风塘的蒜全部搁进去。 嗯， 这个时候一边炒，你会觉得闻到一股很香很香的味道。 嗯， 好了，最后也是再下一点什么呢？ 一点点，这就真的下一点点了，大概是五克的生抽，要加进去，因为米饭是淡的嘛，避风塘刚才是有味的嘛，然后最后起锅这之前就把刚才那个葱花搁进去，啊，看到那个米饭都会在一颗颗会在跳啊，啊，这个是我们的广东的炒饭，啊，这道菜。这个主食就会很香，这顿饭会吃得美美的了， 就特别有幸福感。就我一定要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就对于我这样的主食控来说，我一直认为在认识我师傅以前，我吃的所有扬州炒饭都是假的。在认识了家俊之前，我认为我之前吃的避风塘都是假的。为什么？以前我去吃避风塘的时候，真的很多餐厅的避风塘都是有面包糠的， 对呀、啊， 对吧？它才会出来那种酥脆的口感，包括这样，但是它蒜香味不够。后来我跟家俊在一起聊天，包括周彤也在，家俊说面包糠是不能放的，传统的避风塘只有蒜蓉、豆豉，还有。等一下，我咽一下口水，就是小米椒、小米辣，只有这三样，而且是不用放盐的，就说嘛，说用一点那个生抽直接淋一下，这样就好了。说这个生抽和豆豉是，就是属于 CP 啊，就属于这个最佳搭档，根本就不用放盐。你在这里都听不到这个面包糠啊，什么馒头汁儿啊，完全听不到这个在里面，它是完全是靠蒜，所以呢，其实这个成本是很高的。然后你想，它本来就是酥脆的，蒜香味极浓的，再加上炒饭进去，然后那个饭呢，说用要用锅铲去摁它，就要把它打散嘛，然后加上蛋液打散，打散它粒粒分明，一定要炒出那种颗粒感和那种锁住水分的那种应该叫做比较饱满的口感，所以入口之后又酥，就是避风塘的蒜香是蒜香十足，又酥又脆，同时的米饭还有那种筋道劲儿在里面， 韧 劲儿在里面，一定要是粒粒分明的，不能坨成一坨的那种哈。 啊，对对对， 所以就是属于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米饭然后混着蒜香的那种口感，然后又有这种酥脆和这种韧劲儿的这种反差，所以这道炒饭， 就这道炒饭是可以下酒的，就真的它特别像是一个 小吃， 你差点造成了一个事故，大家半天没说话，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小胖，他那个话不由衷啊，小胖话不由衷，其实，在他心目当中。这一道饭菜 是下 北 冰洋的， 对，因为我记得那天是有人连干六个北冰洋，哎，我第一次见人那么喝北冰洋， 哎，小胖一点不怕， 这都把周彤吓到了，你知道吗？ 小胖从小大桶健力宝，人家练出来的。 哎，就可能听众朋友，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喝北冰洋喝成什么样，就那天我们是眼瞅着小胖是一听一听了干北冰洋。就是干到最后我都被干傻了，我见过就是很干白酒、红酒、黄酒的，我第一次见干北冰洋的。 放心吧，对于小胖来说这个不难，但是难的就在于比如说上了一个避风塘炒饭， 对， 同时又上了一个煲仔饭 怎么办？ 对， 我肯定选煲仔饭。 你呢小胖？ 我煲仔饭没吃得了，我就吃的避风塘炒饭。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因为就是前面有避风塘虾在打底，所以呢口感上不同，我要选煲仔饭。然后 哦，你是拿虾打的底，我是拿鲍鱼和扇贝打的底。 啊，行行行行行，来来来， 我觉得可以了，我们不要这样，你知道吧？ 接下来我还特想让表哥再做另外一个 煲仔饭。 No， 就是另外的这个，我真的是很喜欢。 那我的煲仔饭什么时候做？ 最后一 哦，你最喜欢吃豆腐？ 对。哎，那个豆腐做的真好吃。 哎，其实那道豆腐应该也是传统粤菜当中的一道，对吗？我见好多粤菜馆都有。 七味粉炸豆腐是我首创出来。 你看 真的吗？ 七味粉炸豆腐那个别的没有。 椒盐豆腐会很多。 我在那个哪儿吃过？ 在丽苑。 不是，我在1949吃过。 哦，那个是吃烤鸭的。 那个、 对呀、啊，但是它有那个七味粉的，是不是？那 不是，它有七味粉，但是它不是那个不是那种炸豆腐吧？它那是那个， 就很 香、啊。那个、豆腐里边特别的嫩，就跟那个像液体能滚动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它没有达到这个嫩度啊。 外边 是 硬壳， 是是是， 然后你感觉它是一块豆腐，然后拿筷子一夹，扑，它就破了。 来教一下大家，这道菜的名字叫 七味粉炸豆腐，啊， 那我简单说一下，说七味粉炸豆腐都写的是七种粉嘛哈，啊，我大概就说一下哈，有糯米粉呐、啊、粘米粉呐、啊、哈、啊、辣椒粉呐、啊、啊面粉呐、啊、之类的哈、啊，就好几种粉加在一起，那配比呢就大概1:1了哈，啊，然后呢我们很喜欢吃豆腐嘛，然后我就把它传统的炸豆腐，我们都叫椒盐豆腐，都吃了很多年了。嗯，那近期这10年内呢，我就觉得这个豆腐是很好吃，但这个椒盐豆腐你放的时间超过5分钟，它皮就软了， 对， 那豆腐也软，皮也软，那觉得这个意义就是口感影响了。我就想，哎，研究一个叫七味粉炸豆腐，粉搁在外面，豆腐是滑豆腐，很嫩很嫩的那种啊，就那个磨在这个粉上。炸完出来皮脆肉嫩而且无味道啊，后来我自己研究成功，我都觉得挺高兴的。 这你研究成功多少年了？ 大概是8年。 你看 8年， 肯定很多餐厅在学，绝对的。 他 就 是 但是达不到那个软嫩度滑的那个。 发明了这个以后，你首先用在哪个餐厅啊？ 手 这怎么能问呢？ 你刚才 有 哪个餐厅？ 有的， 肯定是对门了。你想吧，这很正常，他们两家对着嘛。 嗯， 我都能猜出他首先用在哪个餐厅了。 哦，不重要，不重要，在家能做吗？ 都不要重要。我身为一个厨师，我研究在哪里，我都会在那家酒店做这道菜。 嗯， 当时我还在北京的东海那个酒家。 嗯， 啊，后来呢，我就搬到我自己的表哥杨记火锅了。 嗯， 啊，近期又把它拿到新年里啊，表哥海鲜店。 嗯， 啊，挺受欢迎的。 哎，我能问一下吗？就是那个家俊，就是你刚才说在炸这个的过程当中，然后它是怎么样能够让那个外壳既能够是那种酥脆的口感挂住，同时呢，那个里面那个豆腐又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嫩如凝脂， 是就好像就是外头酥脆的同时吧，颜色金黄。 嗯， 他也没说哇那地儿可能变色了，或者说你把外头那个酥皮吃完了以后，里头的豆腐也受到了油脂的一些侵染，没有。 对， 好像是各是各的，但是吧，就让你觉得哇天哪，怎么这么好吃呢？ 就那么有味道，对吧？而且它里头那豆腐，刚才周彤那个，就它特别的滑嫩的那种，是吧？ 对， 就 接近于水状的。 对，就很像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流沙要出来的那个感觉， 或者是里头裹着冰激凌，啊，酸奶这种感觉。 这怎么能出来这样的？这火候大概 啊，它的这个火候是这样的。刚才我所说的七种粉哈，我们再兑在一起啊。有辣椒粉啊，啊，那我们要在这个放在盒子里面要发酵2天。 哦， 什么要发酵？那七种粉要发酵 啊，它干了，然后放了进去，你密封住，放2天。这个粉呢，它味道又能发酵，又有味道了啊，然后它很干爽了啊。你照样，我也是用了北京的滑豆腐嘛啊。那假如说我们一份就是半盒就够了，出来的就18粒叫一份。然后切成粒啊，用轻轻用毛巾把它吸一下这个豆腐那个水分啊，然后就把它搁到那个刚才说七味粉里面啊。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用手去抓它了，一抓它就坏了嘛。 嗯， 所以用个筐去甩它，轻轻甩。 哦， 很多粉料很多，豆腐很少，去轻轻甩它。好，这个时候你甩到最底下，豆腐已经 OK 了，又鼓了一层粉，像金沙巧克力一样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烧油去炸它，炸的时候，烧油温比较相对比较高一点，大概是200度左右了哈，200度左右。这炸的为什么要200度左右呢？如果油温太低，这粉会掉下来，就剩下豆腐了，就炸不成功了。如果说油温一高，它就发黑了。 嗯 啊，这道菜就吃起来不苦就不好啊。所以我说的有个数据，我们是用200度的油温去炸它，炸的时候这一边炸，那我们把那个火下完豆腐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关小火。为什么关小火呢？这豆腐啊，它要经过中间那炸透，大概是1分半钟，豆腐才会够热， 热的时候这个豆腐会膨胀，粉也会膨胀起来。 哦， 这个时候半一分半钟的时候就出锅，开大火就出锅，它最后也很关键，最后一定要开成大火，那个油才从这个粉 出来， 再会出来，它才会脆。如果最后你忘记开大火，这个皮它就软的了。 对，因为油就窝在里面了， 嗯，帮油了就。 但是这个太难了，家里的火达不到200度， 是 家里的油温，对吧？你能达到吗？ 可以，可以， 可以 的，就是你烧时间长就 完全可以。 哦，那我还是出去吃。 那也费劲， 好麻烦， 啊。它那漆粉还得发酵呢。 对啊， 我最开始吃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外边裹的是鸭蛋黄。就是因为它吃起来那个， 它有味道， 味道也特别像鸭蛋黄， 沙沙的。 对，但是刚才说了漆粉跟鸭蛋没什么事儿，啊。 我一直以为漆月粉是蘸的那个小碟儿干碟儿，你知道吧？ 以为十三香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真的以为蘸的干碟儿那个叫漆月粉。 哦，这个就大家别在家里边尝试， 太麻烦了， 太 麻烦 了，你直接店里吃去得了。 哎呀，所以好吃是有原因的， 当然 的， 当然当然。哎呀，好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呢，咱们来看一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的这个萌问答，今天有什么样的环节。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我们啊没有这个萌预测了，我们有萌问答这个环节，而且呢咱们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就推出了这个很多的特别有趣的问答题目。今天的题目呢，我们请来了一个鹦鹉来跟我们聊聊天啊。首先我们问问这只鹦鹉，来，鹦鹉同志，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打个好。 哥还是这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鹦鹉啊。粤语说的也不标准，你看你到底是哪儿的？ 打个好。 到底是哪儿的？ 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 是说什么粤语啊？哎，你们为什么会学蛇呀？ 你们为什么会学蛇呀？ 对呀，你为什么会学蛇呢？ 鹦鹉学蛇是一种条件反射机械模仿，这种仿效行为在科学上也叫效鸣。连这都不知道，你还学我呢？ 哎呦，还真是啊。来来，说起这个鹦鹉啊，它特别有意思，它没有发达的大脑皮层，所以呢，像这只鹦鹉是属于没有思想也没有意识的，单纯的模仿啊。大家可以打开咱们吃喝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 回复关键字萌问答，就可以看到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了。而且呢，现在可以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上姓名电话，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人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哎，北京野生动物园位于大兴区的于法镇，占地面积3600亩，有主题动物场馆60多个，展出世界各地珍稀野生动物200多种，10000多只。园区呢分为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3大动物展区。哎，你刚才说谁没有发达大脑皮层呢？ 还有就刚吆喝那个， 我跟你说，我刀你心， 嘴挺长啊。 哎，我见过最大的一只鹦鹉 啊， 就是那个特别大个儿，叫 金刚 大鹦鹉。 对对对，就后面那毛可以立起来。 哎，对，就那个，然后还彩色的呢。 对， 哎呦，后来我就老我说你好，你好。然后他特别不屑地看了我一眼，飞走了。所以谁说鹦鹉没有发达大脑皮层的？ 哎，野生动物园你们进去的时候确实看到了是吧？ 没有啊， 不， 他走的不是那趟线。 哦，那好吧，那好吧。 对，我就坐小火车了 啊，因为我在孙涛他们发的那个进来那个路径两边那个树上全是， 就孙涛看见了， 对 吧？ 那是他们那条线路。回来咱们9月份还是8月份的，咱们那活动大家就可以走的是他们那个非常有意思的线。 所以你没发现孙涛回来之后就有点像鹦鹉吗？鼻子都长那样。 关键词啊是萌问答， 对， 而不是萌预测。 是， 不过一提到这个，马上 啊，又要开始进行的比赛，这四家队来先问一下周彤，你觉得哪家队看好能进入到决赛？ 你先问他知道哪四家。 中国队。 好，特别好，来下一位。 那我就别猜中国队了 啊， 决赛啊， 进入决赛， 进入决赛， 咱也没说谁冠， 法国呀， 真的吗？ 真的， 因为法国可要跟比利时踢， 那不重要 啊，不重要， 对， 好，来表哥， 对这个世界杯是吧？ 啊， 我觉得是看好法国， 哦，看好法国， 我们长得帅的人都觉得，看长得美的人都认为法国会赢。 呀，我预测进入到决赛，哈， 俄罗斯， 然后走了已经。 哦，对 啊，我真觉得比利时有可能得冠军。 哎，你告诉我另外两支球队是谁？ 你看，英格啊，你都不知道啊，英格兰，你觉得靠谱吗？ 克罗地亚是吧？ 对。 哦，那就法国和克罗地亚了。 哦，对，我跟哥觉得差不多。就是比利时配置很完美， 对，因为法国的优点啊，我跟你说一下啊， 年轻啊、 是年轻，是年轻，就是他锋线是很厉害的， 嗯， 尤其是现在十九岁的新星跑得太快， 对呀、啊， 没人追得上， 所以你的意思他连球也追不上？ 错，但是比利时队呢， 防守特好，固若金汤， 而且不光防守好，人家整体实力很稳定， 他进攻太厉害了， 是吗？ 他有点像 NBA 的勇士队， 哎， 就是前场的几个人分不清谁是中场、哎，全都能拿球，全都能进攻， 就是逮谁谁都行。 对你搁谁什么给？ 但他跑不过我们呀。 谁啊？ 法国队啊，我们跑得快呀。 那也没用啊，脚下技术还是稍微的糙了点。 帅决定一切， 跑得快就帅啊。 不是我说帅、哎、又跑得快 哦哦啊这说表哥的事 儿、哎、啊咱不说这个了啊，这个明天哎应该是后天的凌晨， 周三 后天的凌晨 啊、嗯、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应该是非常好看的， 是的， 哎，大家可以站队，真的 真的， 我认为法国行， 那咱就 支持我的朋友、 哎、你看1970人发信息说了比利时和克罗地亚， 你看我 说法国就是决赛的两支队伍， 就是 决赛两支队伍， 谁要站在 法国是三四名决赛的， 不，我认为法国和克罗地亚谁站在我这边，如果法国队真的能进冠亚军的话，我可以组局我们去吃表哥 呀，他厉害、 哎、真的呀， 选五名 呀，哎，要不咱们这样吧，如果要是 你们呢，如果站你们俩那 边，那我们去吃表妹，真是谁怕谁， 特别好， 好不好， 特别好， 表妹便宜，我跟你说表妹现在心思都在马六甲上呢，我跟你说， 重要的是心意，是吧？ 这样，这节结束还有1分20秒，能不能让周彤介绍一个，比如说能跟表哥他们家抗衡的还不错的点？ 就是你认为在北京能够吃到， 嗯，就是比较接近那个表哥家的这个形式，然后那个。味道做的还不错，生意也是那么火爆的。我觉得那个新开的那个喜凤楼 啊，喜凤楼 在那个大望路、哦，大望路那个叫温特莱的地下一层有一个喜凤楼。 嗯， 原来是新旺茶餐厅那个地方，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然后后来，把新旺茶餐厅给改成了喜凤楼。哎呀，爆火呀！ 是也是吃海鲜锅还是什么？ 也是这个这种港式火锅，鸡锅底，然后涮海鲜牛肉，然后这个是他那个中午晚上都有的，但是中午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在那儿能够吃到丰富多彩的那个港式点心。 对， 哦， 而且特别正宗，而且它是那个特别传统的做法，有很多是别的地方没法做的，就是他那儿老的技艺激发。 嗯，好嘞，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啊，大家好。 好嘞，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由市商务委主办的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啊，在这期间呢，大理驻京办蝴蝶泉宾馆的玫瑰花饼、唐宫海鲜坊的自制黑虾轮汁儿，还有格纳旺巴西烤肉啊，享受午餐学龄前儿童免单，还有玉仙都的满汉全席，特价是3988元一席10位。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一位3900啊，10位啊3988。还有汉拿山的世界杯活动，梅州的鲜竹荪，吉野家的买一送一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关注妇女儿童消费月的官方微信网站，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 这个活动适合周彤，因为周彤他们家的富贵马上就要上学了，学龄前儿童嘛，对吧？ 免单啊！ 对， 赶紧去吧。 好多地方都免单哎！ 而且这满汉全席整个3988还不错哎。 他得邀请上咱们这么多人才能够上 够10位才行。 哦，那法国队赢了，你带大家吃这个算了。 那我得把周彤带上，要不然谁结账啊？ 好好，来，那咱们最后一节了，还得让表哥把熊力心心念的那道菜也得做了呗， 煲仔饭。 哎，真心话，那个真的好好吃，真的。 是吧？就是，哎，我吃了很多的煲仔饭、啊。 这样，你先说一下吃了表哥的那个煲仔饭的感受。 就是不再想其他的煲仔饭。 姐是那个单聊，你就说你当时吃是什么感觉？ 就属于。喝多了之后依然想让我继续下去，然后就吃不停口的那种。那他的那个饭啊，我是因为特别爱吃主食，所以基本上主食我就是只要做的好吃的哈，我 就是没法抗拒。 哎，对，我都心心念不忘，不管我吃的多撑我都不会拒绝主食的。然后在主食当中就是排名在前五位的，其中就有煲仔饭，就我的喜爱程度。所以北京城做煲仔饭基本上大馆子、小馆子，街边的，然后我敢说，我基本上吃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啊。然后他们家，我觉得可能第一是我没有预期到会有煲仔饭，这是第一。 是因为还有海鲜粥呢。 对，我主要想吃完那个火锅之后已经吃差不多了，我没有想到会有煲仔饭，所以你当时没有想到，当他拿出来之后，就很容易带给你惊喜。他的。就是首先我说他的那个确实是能够感觉到我们说的锅气在，就是很多地方现在做的一些煲仔饭我特别不喜欢，就是那个沙包底下的是光滑的那个呀，我不喜欢他们现在用很多砂锅底下是光滑物，就是涂了一层釉面的那种。 砂锅有讲究，它一定要有透气，土砂锅 对吧？ 表面呢，外面不能光滑，光滑它不透气，它一定要土砂锅能透气。 所以你看，现在有些地方做的什么煲仔饭啊，什么撅撅煲啊，你上来一看，你先扒底儿，如果它里头是涂了一层釉面的，那基本上，我觉得可以不用或者凑合吃吧，就将就。 你也得理解。那个 好 刷、 啊、是、而且那个破损率低嘛， 是 便宜，但事实上就是因为它不透气，所以出不来它的香味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呢，是把蒸好的饭蒸好之后临上桌之前往砂锅里放，然后去码，那也不行，那 叫盖饭。 对，那个没有它特殊的香味。砂锅饭好吃就一定要是在砂锅里头， 是的， 这样一点一点 做熟了的， 对， 这样它才能有饭糊嘎巴， 而且要嘎巴，这个是重点，嘎巴一定是那种 金的， 对，一定不能是黑的、糊的是不行的，要是金色的、脆的，翻上来之后还要渗着汁儿的， 对， 然后包括呢要有那个辣味的那个油滋润过的， 还不能硌牙， 才香。 来，表哥，说一下备的料 啊，好好。啊，很开心啊，继续说这个煲仔饭了啊。这个煲仔饭呢、我们就从它的原材料开始了哈、备一斤的米呢哈、一斤的水啊，那这个米洗干净就晾干它了，用筐晾干它。然后呢大概两条的腊肠呢，两条的那腊肉一条大概是1.5两，两条加起来就3两了啊。然后 接着就把这个这砂锅哈准备了哈，就水先把它烧开了啊，烧开了就下那个米啊，这个下米的时候，同时就把这个腊肠和腊肉同时要割进去了。为什么要同时割进去呢？它这个腊肠和腊肉和米水混合在一起啊，搅拌在一起啊，然后它的味道才完全会融入到香米里面去啊。那这一烧开了哈。啊，大火一烧开，米也烧开，腊肠全部都烧开了。好了，这个马上要做个动作，是要盖盖了。啊，盖盖调到最小的火，大概这个过程煮这个米要25分钟，所以要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你要调成那小火25分钟，它米才能熟透，那个饭焦也才会起得出来。好，那这个25分钟，那我们啊，现在有空余的时间，我们要准备。啊，那个酱油了啊，它的酱油。那我们刚才那个腊肉啊，有一些肥的，我们把它取出来，还有干葱啊，啊，要炼那个酱油哈、啊。那腊肉的肥油哈、啊，我们都要起锅了哈、啊，然后下点那个干葱，干葱的切成那个、啊、切成片啊，然后把炼成香味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个生抽大概就下那个20钱啊。20克啊，然后呢，水呢是大概下的40克啊，这生抽下去炸了一香味出来了，那个水也下去啊，这个时候再下一点的那个老抽大概是10克，不能太多啊，看金黄色那就可以了。然后最主要有一点呢、啊，广东这个煲仔饭它会下了一点冰糖，那我们家里的冰糖该下两粒就够了，啊，两粒大概是5克左右。好，那现在呢，它这个调味汁整个烧开了，香味也出来了，那个辣味的油啊和那个干葱都全部起出香味来了，啊，那个冰糖也化开了，这时候就可以关火盖，要焖一会，它的香味它不会跑掉，啊，好，备用了嘛。这些都备用，又把它放在一边去。好了，大概我们这25分钟，这米饭也熟了，啊，煲仔饭很快能出锅了。啊，掀开盖，那我们就把这个腊肠、腊肉取出来，啊，取出来，然后要切成一片一片了哈、哦。返回这个锅里面，切成腊肉、腊肠切成片，返回锅里面。这个时候要做一个动作，把刚才的火，现在是小火嘛，现在快成大火。双手拿毛巾抓住这个煲仔饭这个锅啊，四周围每周围烧它大概是20秒左右，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四周围烧透它这个整个的饭焦香味就会起出来了、 oh. 啊，然后呢还有，然后现在香味出来了啊，然后把那个葱花还有香菜啊都割进去放在上面了啊，然后把刚才所调炼辣味煲仔饭那个酱油就搁进去，这同时就要拌它，拌成一进去那个米饭的香味啊、辣味啊，每颗米都达到金黄色，拌透它，大概很快，看我们拌了半分钟，这个辣味煲仔饭就完全可以出锅了，给到客人的品尝了。 嗯， 啊、好复杂。我以为就是把饭和腊肠腊肉扔进去就好了嘛，然后这个没想到最后这个动作， 对呀、 啊、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哎、 我先问一下在表哥这个煲仔饭卖多少钱一包？ 78， 我还是出去吃好了、哦，我不要， 还是在那儿吃吧， 对吧？ 最关键的78好大一包， 对， 好大一包，好大一包， 够4-5个人， 而且是够像咱们这样饭量的4-5个人。 主食控， 对，就是我们这样的没吃了。 小熊吃2碗， 3碗，嗯，我吃3碗， 我的天哪， 这个 我没怎么吃、啊、 包，就是表哥那儿的那个煲仔饭啊，是什么味儿？我这还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嗯， 因为你在这之前都喝多了。 不，这个、那是不会的，这个。关键是我去了不下食堂了啊，就是这个每次去到了煲仔饭的时候我都已经吃撑了。 对， 你想吧，你到那儿你300多块钱一大锅鸡， 是 鸡里边还有那个鱼肚 海鲜 是吧，一人一个大扇贝，你就那么大个扇贝你已经饱了， 确实那扇贝很大， 等吃到你啊，对，再要一烧鹅，必点的是烧鹅， 嗯，对对，还得点 还 我喜欢那豆腐， 哎对，那豆腐，你就是你一样吃一筷子吧，你等再轮到那个煲仔饭上桌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个看到他的时候， 就剩小熊说打包快，快， 对对，打包食堂， 我特别开心，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每次到这环节，终于没有人跟我抢了。 来来，有太多的听众朋友啊，第一都支持小熊，说法国一定 赢，我带大家去吃表哥， 对啊，就啊， 要不我们换个地儿 啊， 我们带大家去吃表哥新开的那家店， 我就说要去吃西园里 那家店，那我们去望京。 啊，去老店， 嗯， 好，可以， 好吧， 因为一个是表哥的海鲜火锅店，嗯，一个是表哥的洋鸡火锅店，内容是不太一样。 真的，我特别喜欢海鲜火锅店那个。 哎呀呀呀！ 因为它那个花椒就是太适合女孩，那个鱼肚的那个， 是， 就一进去就 粘嘴， 对，胶原蛋白， 是的，是的，是的。来来来，咱们分别说一下啊，比如说像六啊，然后包括还有地南天，反正很多的朋友都说哇。一听这个煲仔饭好想去吃，那萧阳就说了，这个好吃的煲仔饭在哪儿有呢？前提条件就是像表哥你在北边有那么多店，是你这每个店都有煲仔饭这道菜吗？ 是的是的。 哦，而并不是说好那个，昆仑饭店那边那家店有，但是望京那家店没有，不会吧？ 啊，都有都有，三个店都有。 哦，那就好办了。 但是真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去的时候先尝煲仔饭，要不然吃完那个锅真的没地儿吃煲仔饭了， 就是，分去对吧，每次尝不一样的东西。 哎，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终于明白他们底下的那个嘎巴啊为什么是均匀的金黄色了，就在于他最后拿那毛巾勒那个锅，这样上下左 均匀的烤， 哎，前后左右烤这个过程，对吧？ 是的，这个很关键的， 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真的。 但我估计人家火候控制也特别重要， 嗯， 对， 因为那个 说句实话，那个不能开盖啊，你中间不能开盖，看它熟不熟什么的， 嗯， 对吧，你就得一步到位， 对， 是，而且你看好多地方那个煲仔饭要不然底下就没嘎巴儿，是吧，它米饭是粘的， 要不就是糊的， 要不然就是底下一坨黑 咔不下来， 你只能从那个黑当中去挑金色的那个，那挺不容易，那特考眼力啊， 熟工 就是是， 嗯，来， 好， 那咱们也把问题抛给咱们的专家吧， 好吧， 六说了，嗯，上帝这边有好吃的港式海鲜火锅吗？ 没有， 没有。 上帝那边有烤全羊。 啊，好吧，那介绍一下，不错的，比如什么海鲜火锅啦，然后港式火锅啦，澳门火锅啦，介绍几个。 介绍几个，你说澳门火锅的话，那肯定是 关 键， 对吧？ 是， 嗯， 首当其冲。 不是新源里店，你们家斜对面 就 是吧？ 是 吧， 对对对对对，邻居邻居， 风格不一样， 不一样， 是，嗯，是。 他们两家真的风格不一样，就是以我这个资深吃过他们两家的这个人， 都好吃， 都好吃。然后菜的种类也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 是的， 嗯， 是的。 对，然后在那个建外大街呢，那个就是园里那块儿，还一个那个小红门，小红门， 我们这边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对，就在那个具体地址我不说啊， 哎哎， 然后你找一下， 哎， 就是它是有一个 小红门，不是应该在南四环吗？ 不是那个小红门啊， 没人家名叫 小红门， 哦， 它那个店名叫小红门， 嗯， 你可以 交行旁边 啊，真的吗？ 哎。原来那边有一台球厅，后来改成小红门了。 哦， 哎， 你是对小红门熟还是台球厅熟？ 都熟。 小红门吃什么的呀？港式火锅。 港式火锅。 港式火锅，它跟那个喜凤楼呢差不太多。 对对。 布置的那个风格啊，就一进去，它就是那种港式餐厅的那种酒楼餐厅的那种圆桌啊、折叠椅那种感觉。还有呢是，我想起来一个，就是你说这一类的在打边炉啊什么的，这个就北京有一家最早的打边炉， 嗯，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去过， 嗯， 在东四的那个一条胡同里边，干煸胡同进去进口第一家，现在已经没门脸了啊，就是它是那个门脸一个劲儿的萎缩， 但是还在营业， 还在营业，你见到第一进到胡同里边第一个那个防盗门，推门就进，他就里边还是在做这个港式打边炉。他最早的时候啊是，很多那个就是粤菜来北京的时候，都是生猛海鲜类， 很多人吃不起这个，那怎么办呢？后来开的什么阿静啊什么的， 嗯，对对对， 然后都吃那个。但是这些港厨啊、粤厨啊，这些厨师，他们喜欢去吃什么呢？就是喜欢吃这个打边炉。北京第一家就开在那儿，所以他们一到晚上就上那儿聚集。下了班以后，九点来钟下了班，就全都到那儿去聚集去了。原来特别特别火，虽然现在是稍微没落了一些啊，但是你还能够在那儿找到这家，可以怀旧的时候 能够吃到那个味道，而且还很好吃。 对， 哎，有人说打边炉是所有港式火锅或者什么澳门火锅的一个统称，都叫打边炉，是吗？有这种说法吗？或者说打边炉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呀？是你们那儿的方言吗？ 这打边炉呢，是传统是打边炉，是用炭炉啊，中间烧火、 嗯， 旁边一锅汤嘛。 嗯， 这以前的古法就是打边炉嘛。但现在这个新时代已经用的电磁炉也有了，或者明火的那个炉也有啊，都是一个叫火锅了。打边炉是最早以前的叫法了。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反正叫打边炉的店里边都是用炭火烧的，能这么理解吗？ 其实不一定，看他店里面的他的那个用具了啊，有些是用电的，有些是用炭的，就看、看某某地方嘛。 现在主要是因为很多环境要 不让用了， 对， 粤式火锅这种形式就叫打边炉， 嗯， 它什么都能涮，海鲜也能涮，牛肉也能涮， 嗯， 然后主要是以一个鸡作为一个锅底， 嗯， 是这么一个吃法， 嗯， 所以你到了香港呢，它也是那个海鲜的食材什么的，它也非常新鲜，所以海鲜火锅为主，啊，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原来就是。几十小十年前了，差不多吧，得有七八七十年前，当时北京还流行辉哥， 后来流行小辉哥， 后来流行小辉哥，对，然后包括还有要如果说是类似的这种吃鸡火锅的，还有烹然四季，在东三环边上。是吃那个猪肚鸡的火锅，但有点类似于打边炉，对，有点类似打边炉的这个概念在里面。 烹然四季啊， 嗯， 烹然四季那个最出名的是那个椰子鸡火锅， 对，椰子鸡啊， 斩了一个大椰子，然后直接把椰子给椰汁给倒到 里头去， 海南吃法了。 对，它有点类似于这种，然后它就是说这一类型的， 也是牛肉海鲜什么的再去涮 哦。 然后 就基本上，但是呢，他们都是汤底呢没有那么浓厚， 对， 就是跟我们今天说的还是，我觉得它还是再细分下来还是能细分一些的， 细分很多，细分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个叫那个君百元的，那个是在那个哪儿，霄云路那个鹿港小镇后边，就挺隐蔽的那么一个小门啊。当然我进去那可能是后门啊， 鹿港小镇后门。 你怎么走后门啊？ 你顺着那个找到那儿了。 鹿港小镇后边那个是个卡拉 OK 呀、 是一个院， 还是个口服剧，反正就 口服剧也在那儿，口服剧 就那一个小那个乱七八糟那么一个院，然后里边有一个门叫君百元，然后他那儿最出名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涮那个脆肉丸 哦。 那个鱼呢，它是那个一直在游动当中嘛， 游 动当中，然后所以它那个肉是非常紧实的，而且你最后宰杀的时候要把血给放干净了，放干净了以后，然后再吃那个肉，你涮的是脆的， 对， 那碗鱼是脆的，它不是那个咱们吃的那个碗鱼，你涮完了以后它是面的， 对对对，四月之末问。望京的店在什么地方呢？你自己搜一下吧。啊，那个大厦是望京大厦吗？ 对，望京大厦， 对对对，自己搜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几个地理方位都不大好的，所以您搜的更靠谱一点。 我们也是打车去嘛。 不过我对望京还挺熟。还有一点点，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就剩最后一点时间了，咱来点硬货，走走菜呗。 对， 好不好？ 就比如说，哎，我点了 锅了， 这个海鲜锅了，里头涮一些什么比较合适呢？ 对呀、啊嗯， 那很多了。那我们必点的有那个响铃啊，我们南方叫响铃， 炸响铃， 炸响铃， 嗯、 哦、啊，黄啊、豆制品嘛，很健康， 嗯 嗯, 嗯 啊，这个就响铃一涮，都能吸收那个鸡汤啊里头那些啊那个鲜味啊，然后响铃。涮的时候大概30秒就可以了，响铃有口感， 对， 鲜味又有啊，这个也是必点的一道好菜，啊， 而且他们家炸响铃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在北京， 嗯，嗯 就是它涮完了以后是那个又有它不汪油，首先啊，嗯、然后它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它那个豆皮软了以后啊，然后那个爽滑，然后再加上它还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它不能涮透、啊， 脆生劲儿， 哎，有一点脆生劲儿、嗯，然后你一咬，哎呀，里外那口感非常丰富。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涮那响铃，我就涮半个，就是加半个之后，把那半个杵在里边，大概杵个3-4秒，就那边软了，这边还是脆的，放在嘴里特好吃。你们回来可以试试。 就我们主要是告诉大家，去那儿之后怎么样经济实惠的能吃这顿饭。就如果你已经点了个锅底，真的你要人数少4-5个，不用点太多菜。 对， 经济实惠，我来教你一招。你到那儿点一个那个鸡脚，就那个凤爪， 嗯， 它煮的那个，而且是那个酱油汤汁的那种 卤的， 嗯，那个特别好吃，它稍微有一点韧，然后你吃到嘴里呢，还有那个软绵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稍微有点炖的有点烂了，然后但是还没完全烂掉的时候，嗯、它还扒着那个骨头，然后你吃完了那个以后，等它凉下来，然后你要一碗白米饭。然后把那个变成肉皮冻的那个汁儿，然后浇在上面一拌，齐了。 哎，对，我那天去的时候是眼瞅着它变成了肉皮冻、嗯，就是那个变成那个鸡脚冻的那个、嗯，就是吃完之后那个汁儿就自己就变成冻在那儿。你想那天还天热的情况，它能就有空调情况它自己变的、 嗯， 所以就可见它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的、 嗯，还有什么必点的吗？除了这些小菜之外， 我下次的梦想是要吃海鲜砂锅粥。 我也没吃过呢， 我都没见过。 好了，我们不要说，家俊说你要不要吃？ 来，再说里头还可以涮什么？ 还继续介绍一些健康那个食材咯啊，还有我们还有那个广东的广西的香芋啊，荔浦香芋啊，放在这清鸡汤里面呢，涮的也是非常棒的啊。这香芋也健康啊， 嗯， 然后在锅里面大概煮那样2分钟啊，这香芋吃起来口感又滑又嫩又香、 嗯、 啊，又那个粉的感觉又非常好。 荔浦芋头嘛，刚才我们在说，家俊说我再说一个健康的吧，然后周总在我这边说油条。 他们家的那个油条虾也确实，油条虾子 虾子、啊。 我跟你说，其实你说来说去没发现你也是主食控吗？ 对，因为它很多好吃的东西它都离不开主食， 那 而且你吃到最后总是那个要说到主食这东西。 那你还没提那肥肠呢？ 哎呦，那是 肥肠吗？ 没有， 那是楼底下的， 那是 瞎点的啊，到那儿别瞎点。 那是家俊自个儿打包过来，算是饶。 打包过肥肠？ 那个是隐形菜单、 哎哎。这可见他们邻里关系很和睦。 哎，我觉得这个，咱们之前吃的忒不健康了。咱们吃的巴掌大的鲍鱼，脸盘大的大扇贝。 哎，真的劝大家到那儿之后啊，真的你点菜的时候悠着点点。就是、 要不就是人多了一块儿去， 点多了 就是10个人以上，你多点点，包括煲仔饭。今天我们说的你都点上。对， 你想你吃一个这么大的那个扇贝， 这是主要 几十块钱一个。 对， 然后那个这么大的四头的鲍鱼 85， 几十块钱， 那吃一个就饱了，真的。 对， 一个人你最多你也就能一样吃一个，你就不能再吃些别的东西了。 是的，提醒大家，如果两个人的话，千万要点半锅底 锅 啊，一定半锅，就不一定能吃得完。 对，就这个我都担心再点煲仔饭都吃不完。 我都没点过煲仔饭，我连白米饭都没点过。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家俊大厨的做客，谢谢家俊大厨，谢谢 大家， 支持我法国队赢，带大家吃表哥。 对，大家现在可以排队了，几个人呢？咱们 我5个， 选五个哈。好的啊，如果法国队夺冠了，咱们一起去 进入决赛 啊，不是夺冠吗？ 啊，是夺冠， 进入决赛， 进入决赛是吧？好，只要干掉了比利时，咱们就吃表哥去， 对， 好吧？好，谢谢周通老师，到时候一定作陪啊！ 好， 哎，你和花花呢？ 我们比利时，